唉，真系好事多磨，一波三折。第九集嘅《快线101》又同大家见面，点解咁急咧？咁讲咧，因为之前咧应承咗想讲呢个 clean disruption 嘅瓦解 ，OK？ 咁啊，因为一个好好嘅题目，可以令到大家多啲了解未来。因为呢个咧，我睇完呢个 video 之后咧，就觉得非介绍俾大家不可。咁啊，试下俾我困一次啦吓。咁啊，记住睇完之后咧，如果觉得好睇嘅话咧，自己睇一次。咁啊。如果 YouTube 而家好勁㗎喇，可以自己 gen 一啲字幕出嚟嘅，不過就英文字幕，咁啊盡量聽下啦。佢好似係以色列人，我唔知係咩人，因為作者係一個，我見聽嗰啲英文口音唔似英國口音，美國響一啲應該外國，唔知邊個。Anyway， 自己睇下，咁啊獲益良多，會令到你對未來會更多。但係喺未睇之前呢，今日呢就俾試下講少少關於呢個嘅，咁啊睇下幾分鐘可以講曬佢啦。咁就上一集啦，咁第八集就講咗啲好燥好火嘅嘢，就係、是、一啲關於藍絲啊，或者一啲即係佢哋點睇唔起次世代嘅人啦、啊。咁我只不過係想發下牢騷，即、就、係、是、我其實係最憎呢啲人嘅，即、就、係、是、你入咗 lift 就撳係咁撳閂門。下一代其實係需要孕育係點樣令到佢哋可以真係茁壯成長，而唔係淨係一味話人哋廢青。亦都講翻朱經緯單嘢，令我諗翻起即係。就是整個社會的墮落，由梁振英開始，將一班本來我好尊重的警務人員變成而家的盲目無知的，即係舐共嘅共，即係我叫做一班差佬。咁即係我係好痛心。又係嗰句咯，有一日如果你變翻一個正常嘅警務人員嘅話，我一樣會尊敬翻你。但係到而家我就見到好似佢個仔咁樣，可以離開個法庭嗰陣時話打人。或者話打唔夠添，你好好打咩？嚇、啊，你咁好打嘅揾曹星月嚇，揾、啊、我打嚇、啊，即係嗰種義憤咧係討令人討厭嘅。你點可以講啲咁嘅説話？你有權力喺身嘅，你揸住把槍嘅喺街嗰陣時。如果你見到一個人，如果喺街度攞住個黃色雨傘，或者整一個雨傘嘅即係支持者，你知道嘅話，你咪打佢一身，你咪開槍打佢，然之後就屈佢話你搶警槍。系嘛？唔可以咁噶嘛！你有公权力 ，OK？ 我哋市民授予你公权力，就系要你保障市、保护市民，系做应该做啱嘅事，而唔系好似而家你讲啲咁嘅说话。而呢班正正就系一班警，即系警务嘅人，同埋一啲蓝丝嘅做法。最者就话你呢班咁嘅所谓咩督察啊，咩警司协会啊，竟然话冇迷茫。我仲迷茫啊！出糧俾你哋班嘅廢人，所以你諗下，我而家嬲到而家仲要講嘅，所以即係可想而知，琴日點解嗰種嘅義憤咧，係真係壓唔到。因為我由細到大，我都好注重公平，包括任何嘢都，我希望喺一個公平嘅環境。我走咧，因為我唔想成個社會籠罩住一啲咁唔公平嘅制度之下，尤其是我下一代添，我唔想佢哋喺呢個咁嘅制度之下。成長咯，嚟緊我話俾你知咧，你唔好話我悲觀啦。除非一日中國共產黨肯改革，如果唔係嘅話，繼續拍三跑大橋，所有嘅工程好靚嗰啲，全部俾曬親中團體，即係肯叩頭嗰啲團體咯。你要睇下而家咪知咯，所有劣質嘅嘢全部都係咁樣，即係 accumulate 落去，即係會越衰嘅，只會係。所有嘅投标第日要唔系以你个价钱，唔系以你个质素，而系你识唔识边个人，令到你入到位。OK， 啱啱先有个咩人大选咗一个叫 Apple A 嘅老细，咪入咗位咯。咁以后佢攞到嘅单系更劲，即系好舐政府嗰单，全部佢哋舐晒，我哋其他公司做唔到，明白嘅。所以点解要？你话我有人话我悲观出走，咁有乜办法啫？即系空有一身本领，你发挥唔到嘅话，或者咁啦，有机会嘅话，我欢迎大家喺 YouTube 度讲讲你自己个案，试下讲下，喂， 如果我咁嘅话，去唔去到外国 ？OK， 我唔话鼓励大家走，而系话你谂下啦，你自己如果系有个咁嘅才能，系发挥唔到嗰种嘅郁闷郁结系几咁惨。租人某程度上有个喺呢个 video 咧，呢个clean disruption 嘅 video 里面有一个好好嘅讲咗，佢有一个 term 咧就叫做selfish economy， 自私经济。咩叫自私经济？例如话用少啲油，令到自己悭翻啲，咁呢咪自私咯？喂，出于呢种嘅自私系啱嘅。例如话你为咗下一代好，俾一个好啲嘅环境佢出走，咁呢咪自私咯？但系呢种自私系正面嘅自私嚟噶嘛？但系你自私之余，你又破坏咗人哋嘅话，咁就系嗰啲系最乞人憎嘅自私，包括嗰啲咁嘅建制派。起个十万蚊咁样，上一集讲嗰啲咧，起个十万吉蚊一个咁嘅单车架啊啲咁样 ，OK， 咁呢啲咪自私咯？你出卖咗香港人嘅自由，然之后你舐到共产党俾啲好嘢你舐，政府俾啲好嘢你舐，咁呢啲就系我自己最讨厌，我最唔想见到嘅。所以你话我劝人走，对唔住啦，如果你要俾个咁嘅罪名我嘅话咧，我都默然接受嘅，因为案发咧，即系。人某程度上是要自私，尤其是当你自己涉及到下一代的话，苦读不吃儿 ,ok, 希望大家互勉之啦。好啦，那咁讲返今日正题啦，咁唔好讲太多呢啲㗎啦，咁你会见到啦，咁今日个题目呢，咁俾你睇下个作者先啦，咁作者呢就是呢位啦 ,Tony Siva, 咁呢就係一位思想领导啦，咁另外一个演讲者啦，同埋一个一个教育家啦，同埋一个 entrepreneur 即系企业家啦。我冇深入研究佢嘅嘢，但系我听佢讲嘅嘢咧，就真系好有计啦。咁咧，其实主要咧，经过上一集我自己讲咗之后衰咗啦，嗰集冇声嘅。咁我今集咧再冇冒险试一次啦吓。咁就用翻同一个 software， 咁啊，今次有啲步骤我唔做啦，咁希望可以顺利录到啦。但系有个好处就系话讲咗两次之后咧，咁我发觉我对佢嗰个成个 run down 熟咗，再了解多咗佢就咩咧？其实主要今日咧就讲几个范畴嘅，就系话再生能源，同埋当然啦，最紧要就系睇翻个 topic 个名就叫做 disruption。disruption 我原上去就喺瓦解。呢种其实都系要有嗰种系去 challenge 一啲旧有制度嘅先可以有嘅。例如话有啲新兴嘅工种啦，例如话行业上嘅disruption 啦，例如话 Uber 啊、Airbnb 啊嗰啲就系 disruption 啦。所以咧，正正同佢相反嗰啲咧，就记得你嘅，包括一个政府啦，保守嘅政府啦。又或者一啲维护既得利益者嘅政府啦，就係好多好厌呢啲啦。咁一阵间我有啲举啲例子係以民为本嘅政府呢就会做嘅嘢，我一阵间俾大家睇下。你啱因为呢个 slide 好长，因为我就睇住个 video 一路咁介绍。咁主要啦，讲返佢先啦，咁电再生能源啦， autopilot 啦，带嚟咩好处啦，另外就话科技嘅进步是令到嗰啲成本大減啦，而令到嗰樣嘢實現啦。嗱，到而家今時今日為止啊，好多人都仲係覺得 autopilot 係唔得嘅。咁我呢度咧就將佢啲謬誤踢開。咁另外咧就關於電動汽車啦。咁呢個好亦都係我自己好重視嘅一個題目啦。我成日都會研究呢個課題。嗱，你會覺得講呢啲有乜關係咧？其實咧，你可以從佢個 topic 咧，你可以睇得到未來嘅趨勢係乜嘢。OK。另外一个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嘅一个趋势师，不过可能佢就系唔系趋势安啊，趋势师即系一啲 strategy， 即系一啲即系 prediction 嘅人嚟嘅，做专业 prediction 嘅。咁呢个咧就大前研一日本人嚟嘅，咁佢系讲关于电啦，佢做核电厂嘅，咁啊佢都有同核电厂做咗一啲即系叫做 debate 啦吓，即系话翻俾你知，喂。其实核电厂不是你想到那么差的，即是不是最差的那种啊。但是当然啦，一个核电厂是不是差的话要视乎你那个 operate， 即是那个营运好不好。那这个我一会再讲，他这个一会讲就会顺便提一提。那好啦，那就讲回这个先啦，那再生能源啦，电车啦，同埋自动驾驶啦，同埋科技怎样带来我们的 方便。OK， 第一個要講嘅，第一個要睇嘅，咁咧就話咧，其實咧有好多咧所謂大支嘢，包括一啲所謂學者讀好多書或者係好叻嘅人咧，都做過一啲預計，咁結果全部衰曬嘅，包括微軟嘅 CEO 啦，包括 Bloomberg 啦，都會話咩咧？當年咧 AT&T 咧就曾經揾過一間國際嘅顧問公司 McKinsey， OK， 麥肯錫係嘛？咁咧就做過一個預計嘅，就話無線電話能唔能夠取代有線電話？大家眾所周知 ，AT&T 咧依間美國公司咧就專係做 landline 嘅以前啦，咁嗰陣時咧就揾咗佢做顧問啦。咁咧 McKinsey 就真係大整股啦，就同佢講，佢話2000年無線電話不成氣候，90万人到嘅啫，但係結果喺美國本土。当年是去了1亿多人用紧，讲紧是好多倍，好多倍数嘅差距。咁所以有阵时咧，真系千祈唔好信。嗱，包括呢个咩咧？你睇翻啦，而家图呢、這个，佢竟然话咧，iPhone 唔成气候 ，OK， 呢个唔可以成为一个主流事啦。另外就话，另外一个咧就话。仲會用緊呢、這個到時咧市場唔不成氣候，係啲好少用嘅啫嚇，淨係俾一班咧好中意玩啊啲古靈精怪嘢嘅人用嘅，咁啊 Nokia 同埋呢個 Motorola 都成為係大熱嘅，唔使擔心佢，啊死得啦係咪先？結果但係而家大家睇到嘅啦，兵敗如山倒。嗱、啊、有好多嘢點解我一定要俾咗你睇？佢點解佢嗰個 approaching 成個 presentation 講咗呢先咧？就話有好多嘢咧，你以為而家。OK， 理所当然嘅。咁其实有好多嘢咧嚟紧会好快会被 replace 噶啦。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咧，我有个同学都话啦，我睇住佢做嗰啲叫做制版厂印刷之前嘅制版厂，我同佢讲咗，我话你必须要学习使用 Photoshop。当年 Photoshop 啱啱出嚟，咁维持嗰阵时应该1995、1996年到啦，咁咪1995年到啦，咁我同佢讲话你要用噶啦，佢话诶唔使嘅，取代唔到嘅，结果佢嗰个行业而家系 totally 冇晒噶，系冇晒，呢20年里边嚟讲系冇咗呢个行业，整整呢一个行业冇晒，点解啊 ？OK， 咁当然啦，佢收尾都要转行啦，咁我觉得好可惜嘅，你累积咗咁多经验，其实如果你当你 predict 到一啲有咁嘅技术嚟嗰阵时，你做少少准备，去为呢啲嘅嘢做咗准备之后咧，你就可以嚟紧嘅机会，你都可以参与埋一份。OK， 咁你觉得系我不嬲都提大家一定要做嘅嘢嚟嘅。OK， 咁好啦，呢、這个咧就系 AT&T 因为俾人 disrupt 咗 ，OK 瓦解咗，而搞到右手边你会见到呢一扎咁嘅。公司咧就壯大，包括咩啊？哇，赫赫有名嘅 Apple、Google， 全部都係受惠於佢嘅，因為呢啲全部你發覺咧，大部分咧好多都係一啲同手機係有關嘅，互聯網有關嘅。你尤其是手，我應該唔係互聯網唔可以影代替咗，應該係手機，因為咧以前你自己留意一下，我琴日我專登發現一個現象，就喺地鐵度，包括我在內，全部人都係攞住個手機喺度睇。以前咧就要翻到屋企坐喺度对住部电脑先会睇住一啲 news 噶，或者睇住啲 update 嘅嘢。但系而家全部晒手机啦嘛 ，OK， 咁就变咗咧，即系话 McKinsey 扇到 AT&T 摊腰 ，OK， 就俾呢啲咁嘅公司咧就可以咧乘虚而入，而可以做到咧就那个增长好快啦，而苹果亦都成为一间。好恐怖嘅公司啦！你睇下佢嗰個市值係唔知係七，我真係都唔識讀啊！嗰個睇先，百億係7000多亿啊，7000多亿美金嘅市值。而另外 Google 都去到3000多亿 ，OK， 阿里巴巴2000多亿 ，Facebook 2000多亿 ，Amazon 1900多亿，哇，犀利！然後騰訊呢1900亿。咁你睇下原來個市值啦，呢個嗱個 figure 係 up to 今年年中嘅，因為呢個 video 原來都出咗幾個月㗎啦，我遲睇咗㗎啦，咁我都係睇有啲其他講關於 battery 即係能源嘅嘢嘅網嘅 YouTube， 咁跟住佢介紹埋睇呢個，因為個 嗰個 video 都推介叫我叫人睇呢個咁嘅好精彩嘅一個 video， 咁大家自己 search 下啦嚇。Anyway 嗱，就係因為佢咁樣而令到呢啲企業壯大嗱，所以一個錯誤嘅 prediction 咧，往往就會令到自己深入一個非常之困境。OK， 當然後面都有啲嗱，表表姐唔使講啦，呢、這個一定係在內啦。嗱，喺2000年嗰陣時咧，佢發布嘅財務報表咧，都係非常靚仔，破曬 revenue 什麼好啊 ，turnover、net profit 全部破曬紀錄，賺錢。但係對唔住，到咗2012年咧，就已經要 bankrupt 啦，即係要破產保護令，申請破產保護令。不過咁，我就聽美國啲朋友講，嗱又唔啱又唔更正，因為我始終唔係金融人。佢都話咧，原來喺美國咧破產保護令唔係一件話太壞嘅事嚟嘅。銀行咧見你越破產得多咧，佢越借多啲錢俾你，因為佢美國咧就覺得咧，你越破產咧就即係代表咗你咧越多經驗，下次唔會啦。咁而咧啊，好似有間公司定係咪阿 Trump 咧？嗱，大家補充翻啊，又係嗰句戴下頭盔先。越破得多嘅話，今次借$100俾你啊！如果你破咗產之後，我借夠$200俾你，再破我再借俾你，因為你有經驗啦嘛，你嘅衰嘅機會冇咁高啦嘛。咁當然啦，如果你唔係涉及一啲即係商業行騙啊啲咁咧，佢會咁做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嚟睇下話啦。咁講翻啦 ，Coda 呢個嗱，大家可能如果後生嘅觀眾咧，未聽眾咧，未必用過 Codec 嘅產品。嗱，當時佢 Codec 啦、Konica 啦，同埋呢個富士咧，可以話叫做喺個市場度咧，叫分庭抗禮。而佢嘅 market share 都係最大。冇記錯嘅話，佢甚至係好似係發明數碼相機嘅公司。咁你諗下，而佢係因為發明呢嚿嘢而令到自己受害嘅。OK， 但係咧冇辦法啦，佢。都冇有啲地方冇與時並進到，可能佢都仲係覺得舊嘅公司，即係舊嘅 business 可以maintain到，所以佢就冇乜點樣全力發展數碼相機，或者再做一啲同數碼相機有關嘅嘢，或者數碼影像有關嘅嘢。另外一個轉型得非常漂亮嘅咩公司呢？咁啊，呢個幾年前嘅事啊，到而家係咪我唔知啊。咁幾年前咧就有公，我睇過一啲文章咧就讚邊間公司咧，就係 Canon。Canon 咧。就由傳統大家都知道啦，傳統嘅傳統相機啦都有啦，咁都冇做其他嘢，冇做其他嘅事務，但係收尾咧佢就做埋影印機啦，同埋數碼相機啦，好出名添啦，成為即係呢一行嘅都叫牛耳啦，佢同 Nikon 兩個都叫真係即係日本孖寶咁滯啦。唔止添，啲人讚佢仲話咧，因為咧 Canon 咧就將呢、這個除咗有呢個影印機。佢好成功地咧，就收購咗一啲軟件公司，就將成個 solution 一個辦公室裏面嘅 solution 包埋一齊，即係話我唔係淨係賣嚿鐵，唔係淨係賣硬嘢，我賣即係硬件啊，我連埋軟件一齊賣，係一個 solution 俾你。咁而家你發覺咧，坊間好多嘅公司咧，都會係用一啲例如話以呢個 Canon 嚟啦，可能你響台頭部機度，或者用個手機就做完啲 scanning 之後咧。就已經係去到嗰部影印機度出咗嚟㗎喇，已經係可能已經係成為某啲即係總之係啲電子化嘅 document。 OK， 咁佢非常成功轉型，而反轉 Codec 其實唔係冇努力過嘅，佢呢喺出版業嗰度呢做過一啲例如話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叫 RIP 啦，即係做過一啲好專業嘅，即係一啲印刷要用嘅做菲林嘅一啲咁嘅硬件，佢哋曾經做嗰啲軟件硬件咁樣，咁但係其實都係唔成功。咁好啦，另外呢就話嗱呢個比較複雜少少啊，佢呢其實呢一個disruption 點可以做到呢，其實好緊要嘅幾樣嘢呢，就係嗰、那個technology 嗰個 course 嗱，有啲 technology 一間會有幾個有個例子幾好事幾恐怖嘅，即係 course 咧有兩個一兩個例子嘅，係跌得好快嘅，咁先講啦。咁另外咧就係個 business model 嘅創新性啦，即係話咧以前冇嘅，即係好似 Air 嗱又攞翻 Airbnb 同埋呢個呢個什麼呢個Uber 為例啦嚇。亦都發展到而家，例如話大陸嘅滴滴啦咁樣啦，係啦。另外就係個產品嘅 innovative 啦，呢個好重要 innovation 啦，就係話件產品嘅發明啦， 啲發明係快到你亦都唔相信，依家再繼續同大家講下。咁另外咧就話嗰、那個distribution 嘅唔係 disruption 嘅accelerator， 即係話有陣時有啲嘢咧需要一個催化嘅。我會理解佢咁講啊，未必係一個啱嘅，就係話有陣時有啲科技又好或者一啲產品都好啦，你出嗰陣時咧唔係一個 right timing， 你唔得到配合嘅話，例如話。你一百年前如果你出部 iPhone， 我俾你攞住部 iPhone 去回到未来一百年前啦，你都冇用啦。你嗰阵时可能第一你冇互联网啦，第二即系冇冇地方俾你插电啦，系嘛？可能嗰阵时未有交流电嘅，一百年前之后冇啊，或者未有咁流行啦。OK， 咁有好多嘢你已经系做唔到。你打一部相机影相，咁你都打唔到个电话出啦，你冇晒 network 嘅成，系咪？咁所以要一个啱嘅时间。好啦，咁呢第一个要讲呢就係话个电啦。其实呢佢今次呢就讲关于电呢就讲好多下嘅。咁我略略就抽咗某部分出嚟讲某几页出嚟啦。咁呢个就是电嘅生产嘅价钱啦。咁喺14年呢而家仲讲緊係300蚊美金一个 kWh， 即係咪一瓦，我唔知叫咩，一千瓦。ok， 咁但係去到呢2024年呢就去到100蚊，跟住呢一路咁 drop 嘅。OK， 嗱，一陣間咧，佢呢個佢都有 prediction 嚟嘅啫。咁但係話俾你知，至到2017年去到300蚊啦。咁其實之前咪14年係500蚊㗎。咁所以你佢會預計到咧，一路一路會係咁 drop。嗱，呢個 drop 有利於乜嘢咧？其實唔係好遙遠㗎，佢話講嘢。大家有冇發覺近呢幾年？我之前節目都講過，你發唔發覺有某啲因為某啲嘅一啲產品咧，係突然間好似雨後春筍咁啊！嗱，好明顯地有兩樣嘢，第一個就係摩打，第二個就係個電。OK， 點解會留意呢？因為我好中意玩一啲電子嘅叫 extreme game 啦嚇，係犯法嘅，包括咩咧？就係嗰個平衡車啦，或者單轆車啦，或者電動嘅單車。佢呢兩幾樣嘢咧，全部都係受惠於兩個 technology 嘅 breakthrough， 即係一個叫 tipping point 嘅突破，電嘅 long lasting， 即係長久咗好多。尤其是鋰電咁大部啲鋰電咧，略長久咗好多。你要諗下，而家有啲平衡車咧係行到60公里，60公里係一個咩概念呢？你自己計一計啦，其實60公里啊，嗱我上次咧就跑步加行山啦，就由這個香港仔出發，行上太平山，即係落翻金鐘，去翻這個經這個博這個黃泥涌道上山，即係經過法國嗰座學校，再落翻去黃竹坑道，跟住就去翻香港仔，咁嗰度我先去咗27公里。OK， 咁即係话呢架咁嘅平衡车嘅电就已经可以行到来回，差唔多来回又上车又上车整啦。咁你可想而知其实真係好犀利，一部咁细嘅车可以做到咁样，係载咗一个人 ,ok， 係60公里，呢架已经係少㗎啦。咁另外呢就係摩打啦，摩打嘅突破呢，你唔觉我发觉尤其是平衡车佢需要一个叫陀螺仪嘅嘢，咁亦都有个摩打嚟嘅 ,ok。另外咧就話本身佢推動架車嘅話咧都係用個摩打，所以你見到咁多無人機啦。點解而家可以做到咁輕咁細啊？我細個嗰陣時曾經幻想過直升機喺屋企玩，早幾年成功咗啦，已經 full view 曬啦，已經細到咧，直而家咧細到咧，好似只踎線咁大嘅直升機都有。OK， 咁你諗下啦，以前諗都唔敢諗嘅，但係因為正正就因為電同埋有啲 technology 嘅 breakthrough 解決咗。就有呢啲咁嘅對大家嘅好處啦。咁另外咧就係講到個 smartphone 啦，咁就其實都要幾樣嘢嘅，就係話嗱好緊要咧，就係佢頭先講咗嗰個電嘅 breakthrough 跌點跌價錢咧，因為佢成熟咗，多啊生產咗啦。咁另外就係話咧個 hard disk 嘅 cost 每18个月咧就跌 50% 嘅一個突破，即係會一路一路咁 drop 價錢嘅。咁呢個一定噶啦。咁另外咧，數碼影像嗰、那個亦都係 drop 緊即係 60% 每一年。另外就 network 嘅 capacity， 即係嗰個容量咧，一每六個月咧就會係即係無論喺價錢啊咁咧，全部都係 drop 緊嘅。呢啲咧全部係有利於一啲大數據嘅分析。嗱，點解我要講定呢樣嘢咧？就係一陣間我講嘅無人駕駛要講噶啦。咁所以佢而家做一啲 preparation 咧，就先講咗咩先啦。咁另外咧就話個 adoption of 個 S curve， 即係話個 market 咧會係好突破性咧，唰一聲一條 S 咁嘅 curve 嘅。嗱，有以前咧喺舊經濟模式嗰度咧，就所有嘅嘢咧都要慢慢 approaching， 慢慢引發啦咁樣。但係而家你會發覺咧，好多企業好多人咧有錢咧係突然間嘣一聲。OK， 因為第一金融體系或者成個分明投資嘅體系唔同咗。而家嗰啲咧會係咧突然間，哦，我俾1000万你去幫我整大佢咯，美金，我俾1亿你咯，好快有啲風投公司願意去投資你，而令到嗰啲科技啊啲咩，好快好快咁樣去突破到嘅。例如話，另外咧就好似好似呢個咁睇翻咧，另外一個 S curve 一路會係咁樣 drop 落去嘅。個 technology 即係個又係呢個咧就咩咧？係嗰個彩色電視。彩色電視咧就係、是、你見到啦，喺一個1970几年嗰陣時咧，就通過一個咁嘅嘅，你等我陣啦，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唔可以暫停，我一暫停嘅話咧就會好似冇聲嘅。唔好意思，各位讀者、各位聽眾，係咁繼續啦，咁啊個。你會見到電視在1970幾年的時候就由一個 tipping point 就引發到嘣一聲，就看回藍色這條線，一路一路這樣上去，我忘記了紅色這條線，這個 pricing 你會見到一路 drop 下去。講少少你聽下，今天我先跟一個香港某大的電視的品牌唔講咩職位，總之高層啦，咁傾食飯咁傾開偈樣嘢，佢就話當年咁啊，講佢當年買電視機咧，咁我講緊十幾年前咧，我買一個40寸，想買一個40寸嘅 plasma 咧，講緊係要40000几蚊嘅。咁但係而家咧，喺美國買一個55寸全高清嘅咧，300几蚊美金已經買到啦，一個彩色電視，一個 LCD，LED， 係啊，呢個。這個美國買電視是平過香港超級多超級多的，咁所以冇得行噶啦，我都唔知點解。原來咧話嗰只品牌啦嚇，某大品牌咧，喺美國銷量咧係中國嘅10倍。咁可能因為中國個市場係用翻啲比較本土啊平啲嘅品牌啦。OK， 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咧就科技。上嘅 S curve 咧，就你見到頭先咧，就個 acceleration 咧就好快嘅。你會見到啦，以前咧就要咁樣慢慢上嘅條 curve 係咁樣嘅。咁佢當然啦，係代表咗唔同嘅嘢，例如話係電話啊、車啊、電視機啊、收音機啊啲咁樣。但係收尾咧，去到 HDTV 嗰啲咁咧，就嘣一聲，你見到呢一扎，尤其是你而家睇住我個 cursor 嘅呢一扎就咧，作一聲上曬去噶啦。好啦，另外咧就係 business model 嘅 innovative， 就係嗰、那個生意模式嘅 innovative。OK， 未講呢個之前，因為佢講得有啲亂嘅，咁我見業講業啦。咁另外咧就話佢今次咧佢講緊就係話呢個關於呢個 transportation 啊 ，OK。嘅喺能源上嘅個 energy， 即係能源上嘅transportation， 佢雖然有幾樣嘢配合嘅，就係電啦、電車啦、自動駕駛啦，同埋嗰個我見到呢個好似係話即係揸緊嗰陣時嗰個寬，即係個寬敞咯，我估係嚇，因為我呢個真係唔係好知點解。anyway， 另外就一個叫個 solar 咧，就係太陽能啦，呢個非常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好啦，咁啊講翻啦。這個講到自動駕駛的話呢，就不可以不提到這個 Tesla 了。以 Tesla Model S 來計呢，它其實呢2013年呢它是拿了 全球挂嘅销量冠即唔系销量冠军嗰个 Death Car。OK， 咁仲系即系计 High End 嚟计，你谂下第二嗰个系边个啊？第二嗰个系Benz 嘅 Mercedes 嘅 S Class 同埋宝马嘅 Series 7 Series 啦。咁跟住亦都系一啲例如话 Mercedes 嘅 CLS 啦。OK， 咁系一啲好高级嘅汽车嚟嘅，佢系赢晒佢，而讲紧赢嘅分数系103分，唔系100分，100分满分，佢系攞103分。咁可想而知咧，当时咧系攞到评审嘅一啲好好嘅一个咩一个印象。好啦，另外咧佢讲点解佢咁受欢迎咧？其实咧有几样嘢好重要嘅，就系话咧，其实咧传统入油嘅车咧，佢产生出嚟即系个效能咧，其实系得嗰17%-21%嘅啫，你会见到呢度啦。咁另外咧，用电嘅话咧，个转化为能量，即系可以带用你喐嘅话咧，就系讲紧系90-95%。OK， 再讲多几样嘢咧嘅例子啦吓，唔系佢讲嘅，我自己用我逻辑去常识去谂出嚟嘅就话，之前我有个同事啊同我死拗就话。电车都唔环保啦，因为你电你都要用生产噶嘛，咁当然啦，呢个世界唔会有绝对唔使用能源嘅车嘅。而讲紧我哋应该就睇话，究竟嗰件能源系用乜嘢去生产出嚟嘅？好啦，嗱，电你见到车嘅话，如果用油车嘅话咧，佢嘅转化为能量嘅率系咁低，得20%嘅话，咁而电动车可以90%以上嘅，咁你成件嘢就系话。能呢、這个转化率咁低，再者就系话电系可以用唔同方法生产，可以系好干净咁生产，包括一阵间我讲嘅嘢。OK， 另外但系车就冇噶啦，因为佢一定系用油，而开采嘅过程系非常非常之唔环保嘅，同埋会系好浪费好多嘅碳排放啊啲咁样，会做好多啲咁嘅嘢嘅。OK， 再者最重要咧就系话原来咧，唔知系咪下一个 slide 啊？OK， 下一个 line 系咪呢个咧 ？OK， 未必系添啊。OK， 咁唔好理啦，可能因为有啲唔好顺序，我只好讲啦。最紧要一样嘢咧，就话原来咧一架车咧，有入油嘅车咧，嗰个 parts 咧系非常非常多嘅 ，parts 有几千个 parts 嘅，而电车系佢十分一嘅啫。所以咧，电车坏嘅率咧，你要记住 ，parts 越多。坏嘅机会越大 ，OK， 我唔知啊，我唔系 Tesla 车主 ，OK， 我曾经想系啊，但系屋企装唔到嗰个 plug， 跟住做唔到成啊，咁我会对投信心一票，因为咧其实越简单嘅嘢出事机会越少，正如以前好多啲人都讲过话，传统嘅即系冇咁多电子零件嗰啲咧，反而冇咁易坏，呢点我赞成嘅 ，OK， 因为其实咧。剛才都同嗰位業界翹楚都討論咗問題，就話啲電話好電視好點解會唔冚嘅而家。佢俾我答案就話其實你啲人一味要將一啲高效能嘅嘢變到好細好薄，其實你要承擔返一個嘅代價，就係話嗰件嘢會冇咁冚。呢個我絕對認同。因為你其實而家傷害電子最緊要就係水同埋熱咋嘛。细咗有机会会好热，一热嘅话有机会有温差，有温差嘅话大自然嘅嘢改变到啦，就系会有水气，有水气就会令到电子产品有机会坏，就系咁简单。OK， 所以咧就系话越少嘅越即系越细嘅 component 咧越有机会坏，呢个系千载不变嘅道理。咁另外咧就系话嗱，呢个咧系一个应用科技嘅好例子啦。新加坡已经系试紧自动驾驶的士噶啦，即系话冇人嘅。OK， 而即系我都睇唔到有边一日香港会做呢样嘢咯。香港连第一嗱，首先好奇怪啦，佢唔支持香港人揸电车啦。因为已经税又唔减税啦，冇又唔会话好 push 人起嗰个插电站啦，呢、这个我唔明点解啦，咁你问下啲官系咪同油公司有关系咯，即系冇知名道姓啊， 自己對號入座啦。咁另外就係話Octopilot 啦，又係一定香港唔會批啦。咁我依家會講下 Octopilot 嘅原理啊，關於一啲科技盲嘅官員咧，你聽一聽啦。咁Octopilot 唔係淨係靠個 GPS 嘅，如果係嘅話，你係真係相當無知啊！你都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 Uber 啦，到香港今時今日都仲係覺得好似係要嚇、要A要西先會俾你嘅，因為要保障譚偉珠西嘛，係嘛？都冇辦法㗎啦，冇得救㗎啦。OK， 另外咧就係話 Tesla 啊呢個老細啦嚇，嗰條咩啊 Elon Musk 啊，佢都講咗話，喺2019年咧，佢哋會出啲車咧係去到 Level 5嘅，叫全自動駕駛，意味住就係話連泊車都係駕駛，都係自動駕駛。OK， 咁帶嚟咩好處呢？帶嚟嘅好處就係話架車會使用率大大提高。本來咧，佢話而家嘅車咧，其實你用到咧就4% 到嘅啫。佢哋做咗統計，點解會計4%咧？例如話全日你揸咗架車嗱、做司機唔計啊。如果你揸咗架車去某個地方泊低架車嘅話，其實你唔用啦。你諗下，如果佢係一架 autopilot 嘅車，即係意味住佢可以將架車泊低，然之後跟住同架車叫佢 order 架車去接你個朋友，或者接個老婆，或者送啲仔女去讀書、翻學，完全可以咁做。咁你幻想下啲乜嘢？有幾樣嘢會冇咗嘅，會少咗好多嘅。第一，路面冇咁多車，因為你唔需要咁多架車啦嘛。因為以而家嘅技術，即係話你一定要自己揸車嘅話，你必須要揸咗架車去某個地方，而架車就 occupy 咗喺你個手啦，及到埋要泊嘅停車場。另外咧就停車場就唔需要咁多車啦，因為個車 occupy 用到嘅話咧，即係唔需要我擺咁多車喺個街度。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有好大嘅一步嚟嘅，對我哋嘅生活咧，直情係翻天覆地咁改變。咁好啦，對於啲科技盲官員，我要即係同你講講。當然啦，自動導航唔係靠 GPS 嘅，係靠咩呢？一個叫 LIDAR 嚟嘅，你而家見到 LIDAR 呢個 sensor， 呢個呢係綜合咗雷達啦同埋紅外線嘅，做一個偵測嘅。咁呢我哋睇下佢個 costing 啦，你睇下佢由開始做嗰陣時呢係$70,000一個嘅 ，OK， 我睇下先啊。Google announced that the cost technology in the self-drive was 咁多咁多，$15,000，我諗一定唔使啊，而家全部係 drop 曬噶啦。OK， 一陣間再同繼續講啊。由呢類咁嘅即係 sensor 咧，由$70,000一個到2013年嘅$10,000一個，到2014年嘅$1,000一個。OK， 其实呢一个 Octopilot 嘅组成呢就要咩呢，喺个车度装四个或以上嘅呢啲咁嘅 LIDAR， 喺个车身嘅四个。然之后呢佢就会识别到嗰样嘢究竟係人定係咩嘅咩 object， 然之后呢从而呢就可以做到任何将所有嘅信息呢掉落去一部中央电脑嗰度，然之后呢就判断出要点去做啲嘢。嗱，你唔好覺得天方夜譚，咁條路咪要好多配套囉，咪要整好多 QR code 呢，對唔住啦，唔使嘅。其實呢而家呢另外一個科技公司，我諗大家好多都知啦，叫 NVIDIA， 就係專做 display card 嘅。佢亦都做咗啲 AI， 即係人工智能嘅一啲識別系統，包括佢同一啲我唔知咪佢出咗一個叫 YOLO 嘅一個系統嘅軟件呢，就可以 detect 到嗰個究竟係一樣咩 object。例如話一個人、一個車、一個的士，一個人攞住個 backpack， 一隻狗，一個人 walk the dog， 攞住只拖住只狗嘅，佢全部一個油桶，全部佢要分析曬噶啦，全部都係一啲好高速電腦去做分析嘅 ，OK？ 而呢個高速電腦講緊嘅唔係一啲天文數字，一間個 part 先同你講啊。咁講翻呢個先啦。咁嗱呢一部分咧，這個好重要嘅呢、這個 LIDAR 對於一架車嘅自動導航嚟講，另外咧到另外呢個就到呢個16年呢，咁呢就係講下$250㗎喇。咁你諗下啦， LIDAR 由$70,000到$250，你裝晒四個角都係$1,000啊。仲有網上嘅大數據，個 deep learning 嘅大數據，即係例如話啲路嗰啲咁樣，全部係一啲開放㗎喇。咁另外呢套咁嘅軟件呢係 open source 嘅， 隨便攞去用。OK， 咁啊，即係話你開發呢類嘅成本咧係$1,000。其實我話俾你知咧，係唔使嘅，係再 drop 嘅。我據我所知，最新而家講緊係$90至$100到一個咁嘅 LiDAR， 即係話$400一套已經可以開工噶啦。你再加一部電腦，好啦，咁講到電腦啦，咁啊，哇，咁我咪要部出嗰部電腦度啦，冇錯啦。咁咧就呢、這個咧，我唔知道講呢、這個咁嘅咩浮點計算咧 ，trillion 嘅，我估嘢都係億倍嘅計算咧，就當年咧就係、是。在2000年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咁嘅電腦 ，OK server， 咁咧就係要一個1,600尺嘅地方去擠佢嘅。咁當時嘅造價係$4,600,000，數耗嘅電咧係850個 kW 啊，你記住啊。咁但係咧時勢亦啦，咁咧就響早一兩年啦，就以舊年咧已經呢個 NVIDIA。已經出咗一個底板出嚟咧，有埋呢個 GPU， 即係 graphic 嘅運算嘅。點解成日都講啲人要用 graphic 運算咧？因為你要判斷一個人佢係一個人定狗啊，定係一架車啊咁樣，就需要用呢個 GPU 去運算嘅。咁咧佢講緊咧係2.3個頭先講個億數嘅一個運算，咁咧就講緊係用緊15個 W。頭先係講緊係800幾個 kW， 有個 K 啊，即係 kilo， 即係千倍。OK， 咁大家嘅 cost 講緊係$59。OK， 嚟緊咧2017年咧將會出一個咧，即係而家咧即係出咗一個咧，就係20倍嘅，再20倍咁多嘅電腦咯，即係一部超級電腦。OK， 講幾次，喺2025年甚至乎係1,000倍嘅速度添。咁我真係唔知一個科技咧就已經帶到我哋咧，就係日後咧就已經唔需要再為呢個搭車啊、揸車而煩惱啦。你可以更多嘅時間做更多嘅嘢，而相關嘅行業咧都會因應住嚟講。如果嗱你係做維修汽車嘅話咧，你自己要小心啦。另外咧，嗱大飛成日都叫人話揸貨車啦，咁我話俾你知，你嘅日子將唔會好過，因為 Tesla 已經出咗一架電嘅車嘅貨車。无人驾驶指日可待。如果你问我无人驾驶安全定系人驾驶安全，我肯定斩个头同你讲，都话系无人驾驶安全过有人驾驶，因为人会饮酒，人会有七情六欲，人会有喜好，人会眼瞓，电脑基本上有电得噶啦，你俾佢电得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佢冇电，佢有个机制就话将个车停埋喺耳边咯，将就嚟冇电嗰阵时 ，OK。當然啦，任何嘢都有意外啦。而我哋要計嗰個意外嘅還原率有幾多？我話俾你知啦，其實飛機已經晨早係 autopilot 噶啦。點解啊？因為我有一次我喺南京盲降，話明盲降點睇到？我仲以為喺個雲度，但係原來已經降落緊，因為飛機晨早已經係用 autopilot 去做呢樣嘢。其實我哋有陣時候我參與一啲我知道帆船嘅比賽，有好多人都係用 autopilot 嘅。你所以點解有啲人咧可以咧一個人自己環遊世界揸架船？咁你中間你點揸啊？你咁你個台一放咗，咁咪周圍去咯？我原來唔係，佢因應個風啦，因應個海面嘅情況啦，佢會作出唔同嘅調配咯。你講咗航道俾佢知就得噶啦。咁呢啲咪就係一啲大數據分析咗之後點樣控制一個太盤，其實已經喺其他度已經用曬。好啦，另外咧就话会冇咗好多停车场啦，会好咗呢、這个头先我讲咗啦，咁都唔再讲落去啦，咁所有嘅 transportation 咧就会 on demand 啦 ，OK 叫 transportation as a service on demand， 即系话所有嘢会因应你嘅需要而去用嘅，就唔需要你自己去揸噶啦 ，OK。咁另外咧就话汽车咧将会个私人用嘅话咧个销售咧将会有 job 啦，如果你系做紧汽车销售嘅话咧。你自己要有啲心理準備啦，要諗下你嚟緊份工作，或者相關嚟話幫呢間汽車公司賣廣告嘅，咁你可能要諗下，要做下唔同嘅相關嘅措施，點樣令到自己可以再更加sustainable啦。好啦，至於第二樣方面咧，就講能源啦，差唔多完啦，咁啊，關於講能源啦，能源咧就話你睇下呢張相咧，就喺呢個哥本哈根嘅一間學校嚟嘅，咁啊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佢咧就50%嘅電咧已經係俾呢個由太陽能攞翻嚟噶啦，咁咧。當然啦，我頭先講到電車，點解我話電車一定環保呢？因為你電你可以經由呢個核電啦、柴油啦，或者係太陽能、風力啊呢諸如此類。 而家嚟讲 ，OK， 未太阳能未普及嘅话咧，咁其实呢个借口嚟，即系其实你见到人哋，我讲少佢上个 video 都有讲，其实哥本哈根咧系得唔知三度纬度嘅啫，咁即系话佢日照时间非常之短嘅，唔好再有任何借口啦。而呢间大厦咧就全个场所有全部都系 solar panel 嚟嘅 ，OK， 意味住住咩咧？即系话未来我哋交电费会少咗好多。嗱，当然啦，呢个亦都可能你得个恨字。第一，因为香港政府你要保障商家嘅利益嘅，唔系保障你嘅，因为唔系民选出嚟嘅，所以咧民选可贵就系呢样啦。好多人都话、民主党饭食咩？唔可以，不过帮你减电费啫嘛。讲完啦，同埋俾你可以有架无人驾驶车用啫嘛。同埋俾你用电车咯，唔会将你再加税咯。而家香港全部系倒行逆施，全部做翻晒。咁另外咧就话讲紧嗰个 cost 啊。是那个solar panel 那块咁嘅吸太阳能嗰块板呢 ,cost 系点嘅 drop 法而令到你嘅电费点样减法。咁我唔讲太多啦，咁佢讲咗个例子就话如果你系用緊普通电嘅话呢，你讲緊系要可能俾一两蚊美金 ,ok, 但如果你用太阳能嘅话就讲系几千美金嘅啫 ,ok, 所以系非常之大嘅。咁另外呢佢都有提到一个例子啦，呢、这个 Las Vegas 咧嗰間Mandarin Base 咧就呢間咁嘅酒店咧用好多電㗎，裏邊有好多啲 LED 啊、照明啊、冷暖系統啊，係非常之多電嘅，大屏幕啊好多好多，電子零件超多嘅，但係佢有25%咧係從呢個太陽能板去做吸收嘅，所以我覺得呢啲非常要贊助呢啲咁嘅企業。我就其實就唔好明點解香港政府唔贊助，即係啲企業起樓嗰陣時咧。就是、做呢啲咁嘢嘅，咁又係嗰句咯，唔係民選噶嘛，係咪先？咁另外就係話呢個電費嘅減價啦，波幅好大，好大。咁呢度唔長談啦，因為時間有限。其實綜合咗咧，睇完咁多咧之後咧，咁我令我好慨嘆就係話咧，一個科技嘅進步咧，某程度上咧，你要打破啲舊有嘅潛在規則同埋要做壞孩子嘅。但係我哋中國人呢個社會就係話唔鼓勵你做壞孩子，要做乖。所以咧。我對一啲語意唔係好嘅語言咧，我避開避之則吉。例如係咩咧？聽教聽話啲咁咧，就大家讀者唔該戒咗佢啦。細路就係梗係千祈唔好聽話啦，聽教得噶啦。教咗之後，你自己去 inspire 佢，自己去 critical thinking， 多啲突破一啲傳統既得利益。所有嘅科技都係破壞舊嘅制度而得到人類嘅改善。但系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就偏偏就倒行逆施，当然啦，仲要请埋讲嘅杨伟雄呢、這个咁嘅局长，又系嗰句咯。如果佢肯啊公开同我辩论讲关于对未来嘅科技蓝图睇法咧，咁我真系乐意啊。我又嗰句输咗我跳海，佢唔使跳，佢年纪大，我敬畏佢吓。咁啊，我即系会觉得香港可悲之处咧，就系话好多嘢投鼠忌器，同埋又系嗰个公务员体系啦。以前就俾人赞，其实我一路都唔赞嘅，因为其实佢哋最恨憎嘅一样嘢就话不做不错，所以变成有好多嘢咧唔愿意去改变。咁我喺呢度都奉劝大家，要做嘅话做好自己，令到自己可以知道未来发生啲咩，作出有唔同相关嘅改变。OK， 多谢晒今日咁多，咁啊继续下次继续收听，咁啊继续支持我哋。个台啦，多啲 subscribe 啦，因为都 kick 数、raise 数都开始提升啦。一日好似琴日出咗街嗰个咧，24小时都唔够，都去到过千啦。咁我都非常之高兴。咁啊，但系都相对嚟讲会带起嚟我嘅压力嘅，因为会令到自己会更加觉得责任重大，讲嘢要小心啲。咁另外就因为而家人在香港啊，已经，所以咧有好多美国嘅我唔可以即时更新噶啦。咁啊，下集再见，拜拜。